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四集，云建威瞪着浴室，抱紧自己怀里的衣服。 我不在这儿洗。 齐峰正给他调热水，闻言茫然。 啊？不在这儿洗，在哪儿洗啊？ 连浴盆都没有。 云建威要受不了了，狠狠盯着地上的蹲坑。 这里到底是卫生间还是浴室啊？ 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里啊。我们家没人泡澡，不用浴盆。 云建威一天之内数次要崩溃，一想到他爸竟然把他丢到这种可怕的地方生活两个月，内心悲从中来。 我不在这里洗澡。 云建威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世界，撇着嘴泫然欲泪。 地上好脏，连碰头也够不着。 齐芬看看地，看看墙，没看出哪里脏。妈妈隔三差五就把家里收拾打扫一番，她觉得家里已经很干净了。她再看看云建威，吓一跳，怎么又要哭了？她从小就有点怕云建威哭，见状试探问：“ 我去给你买个大点的盆，给你当浴盆。”“ 你们这儿有浴盆卖吗？”“ 我去找。” 然后转身走了。云建威回到房里，蹲在床上百无聊赖等。面前散落一床他自己的玩具，他把小火车玩具拼了拆，拆了拼，放在一圈轨道上滴滴的转，玩得不亦乐乎，暂时忘却了令他悲伤不已的伤心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传来大门打开的声音。迫不及待等着洗澡的云建威马上起身跑去打开门，就见齐峰抱着个大红圆盆经过，见他跑出来，示意他跟上。云建威满脸疑惑，从没见过那种土里土气的红盆子，他跟上去。齐峰进浴室把盆放在地上，蹲在地上拿莲蓬头打开水冲洗。这盆是他跑了两家才买到的，他先去了比较近的小卖部，小卖部里只有洗脸盆，没有大的。之后又跑去了更远一些的村超市，总算找到这种能容纳下半大孩子的圆盆。 洗干净就能当澡盆用了。 齐峰边清洗澡盆边和云建威解释：“ 这盆不深，你坐里头洗也没事。” 这盆连云建威自己家里浴缸的三分之一大小都没有，高度就到云建威的屁股墩儿，重要的是颜色很土，云建威不满。 能用好看点的颜色吗？ 齐峰头一次听说洗个澡还要用好看的盆。 没有，都是一样的。 云建威只好不说话了。过一会儿他又忍不住问：“ 那你们冬天怎么洗澡？这里头都没有浴霸。”“ 以前是去澡堂里洗，现在不用了。” 齐峰指给云建威看墙上的一个小孔，孔里通着根管子。“ 隔壁就是厨房，我爸在墙上开了个洞，冬天要洗澡的话，就拿这根管子接着厨房的高压锅，用蒸汽取暖。” 云建威从没听过这种操作，吃惊：“ 这能取暖吗？” 齐峰点头，他洗好盆，给盆里放热水，放一部分热水后再放冷水，一边放一边试水温。氤氲的水汽里，齐峰专心做事，他没有一丝不耐，神态安静平和，侧脸可见鼻梁高挺，五官还未长开，虽仍充满少年期的青涩，却已隐有沉稳俊朗之意。云建威这还是第一次正正看清齐峰的脸，才发觉这便宜哥哥虽然黑了点儿，长得倒还比较顺眼。 水放好了，你洗吧。 齐峰起身，把莲蓬头放在云剑威能拿到的地方，教他如何使用热水器，又说： 哎，小心别摔跤啊，有事你就喊我，我能听到。 云剑威终于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个贫乏的洗澡条件。 知道了。 然后看齐峰一眼，小声说： 谢谢哥哥。 齐峰愣一下，点头： 不用谢。 然后转身离开，帮他把门带上。云剑威脱了衣服跨进盆里，水温正好，他总觉得盆还是不干净，想了想，还是拿过莲蓬头打开，站在盆里给自己冲洗。云剑威很爱干净，没洗澡的话连床都不会上，这会儿终于能冲掉一身的灰和汗，他心情转好，哼起歌来。他心想，齐峰哥哥长得还挺好看的，虽然人不大爱说话，像块木头。云剑威从小就是颜控，包括但不限于人、动物、食物、玩具、日用品等等，他都喜欢好看的。他决定勉强把齐峰哥哥划入允许靠近的范围。第二天一早，云剑威被鸡叫醒，他一个机灵吓一跳，后院里头的鸡扯着嗓子叫了一阵后，世界重归安静。云剑威迷迷糊糊把放在床边的儿童手表拿过来看时间，才5:30。他昨晚在床上折腾半天，被粗线的被套和床单硌得浑身不舒服，老在身上抓痒，后来实在是困得睁不开眼睛，才勉勉强强睡着。门外传来人走来走去的动静，大家都轻手轻脚，特地不去吵在房间里睡觉的云剑威。直到太阳从东边升起，天光大亮，云剑威房外才传来敲门声。彭林敲了会儿门不见回应，开门进去： 微微啊，起床吃饭啦，阿姨给你弄了好多好吃的。 云剑威喜欢睡懒觉，昨晚没睡好，这会儿不愿起床，发起床气。彭林想把人哄起来，刚一走近，眼尖看见小孩搭在被子外面的手臂上泛着一片红。他忙拉开窗帘，借着阳光仔细检查云剑威的手臂。这一看不得了，小孩的手臂、脖子和背上都是被抓挠出的红痕，看着像是过敏。彭林赶紧把小孩抱起来。 哎呀，微微身上哪里不舒服？怎么到处抓呀？ 云剑威被女人抱进怀里，困倦歪着脑袋窝着，嘟囔： 被子痒，不舒服。 彭林疑惑，把被子拉开摸摸。家里的床单被套都是他洗干净晒好收在袋子里封着的，电絮和被絮也会定期拿出去晒太阳，按理来说没什么螨虫，更不会潮湿。彭林又问： 怎么会痒呢？ 云剑威哼哼撒娇： 被子上都是硬疙瘩，硌着我了。 彭林琢磨半天，终于反应过来，哭笑不得：好嘛，原来是一个小豌豆公主。